是吧？还一问三不知，啥人都不明白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边，也提到了有益菌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 怎么提到的呢？ 他也管它叫提壶，但是呢，他说这个提呀、啊、和壶啊，他俩是两回事儿。 嗯， 提是酒，壶呢是有益菌，酸奶发酵，但是他不叫提壶，他那里头提到了提壶，他管它叫什么呢？叫鲜加酒，他管那奶发酵了，就有益菌叫鲜加酒，把他还做一首诗，他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鲜加酒，鲜加酒，两个葫芦成一斗，五行酿出真提壶，露出提壶了、 嗯、 五行酿出真提壶，不离人间处处有，丹田若是干枯时，咽下纵楼任枯朽，清晨喝上一生鱼，返老还童天地酒。你看这里师尊在几百年前他也发现了，他管他叫仙家酒，他不像佛家称他叫提壶，这个但是呢在他的这首诗里头体现了提壶，就说明呢他也知道这个提壶这件事儿，所以他说仙家酒，仙家酒，做这首诗嘛，两个葫芦能装一斗，这葫芦挺大嘛，一斗，一斗是多少？一斗是十升。你看看他的诗里边吧，他把那工艺都给说出来了。你看两个葫芦成一斗，五行酿出真提壶，五行，你说五行才酿出真提壶，那五行是什么？就是符合说的那个提壶是怎么来的？提壶是把牛奶发酵做成酸奶，酸奶再加工成奶酪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知卫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卫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奶酪再做成生酥，生酥再加工成熟酥，熟酥最后加工成提壶，这就是五步，这就叫五行、 哦、五道程序、 就是、五道程序， 这个五行是指这个， 对、哦、五行酿出真提壶。你要不知道提壶是怎么做的，就这句话你不明白它啥意思。佛经里边嘛，讲提壶它怎么做的，一步一步的，哎，它就是五个步骤，所以他说五行酿出真提壶，不离人间处处有，这个东西是在人间，在民间，民间到处都有，就拿酸奶发酵做成奶酪，奶酪做成生酥，生酥做成熟酥，最后加工成提壶，不离人间处处有，丹田若是干枯时，咽下纵楼任枯朽，就是丹田若是干枯时，丹田就是肚子里头腹部肠道有病了，是吧？有病了，干枯。 嗯， 丹田若是干枯时，咽下纵楼。纵楼它是一种药材，是一种很神奇的药材。它把这个提壶啊、酸奶呀、啊， 比喻成纵楼， 比喻成纵楼。你把纵楼咽下去，咽下纵楼，任枯朽，任枯朽就不干枯了，哎，就好了。 我以为这个丹田是指着元气不足的， 也是 这个，因为道家常说丹田主元气嘛，啊，我以为是这样的。 也是啊， 嗯。 你说的这个也对呀，就是阳气不足了，元气不足了，有益菌少了，阳气受到伤害了，所以丹田干枯了， 所以他用丹田来形容啊， 用丹田来形容啊，所以你把它咽下纵楼，就把这个仙家酒一咽下去，就重新 焕发生机， 焕发生机，不哭， 不干枯， 不干枯了。所以他接着又说，清晨喝他一生鱼，返老还童天地酒。但他这一生啊，一生是三斤， 古时的制法啊， 对呀、啊，一斗等于十升吗？一升等于它有一个十进制啊， 是古时候的这个计量单位哈。 啊，计量单位，嗯、你看，他得喝这么些，喝他三斤二斤的、 啊， 哎，天天喝，清晨喝他一升鱼，返老还童天地酒，这下返老还童啊！要不问我多大年纪，我说再过30年就100岁了。那同样的70来岁的人、嗯，那我们一比，那真是老天八地呀、啊。有一次我在我们小区门口，我就碰到我一个同学，我一瞅那可真是老天把地的在那坐着，哎呦，我就叫他名字，哎，我一叫他就瞅我，我说你